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俄罗斯、德国、厄瓜多尔和墨西哥举行了缅怀会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，说他是世界公认的20世纪杰出的国家政治活动家，为时代和历史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业绩。